三位主持人Mon 啊，咁咧我就有个问题想请问三位嘅。咁之前咧，我大概两个月咧，曾经打个电话嚟咧问种白苦瓜嘅。咁咧我就用你个方法啦。咁我就见佢啲苦瓜咧开咗花，就长到大概手指尾咁长到啦。咁佢就好快咧就凋谢啊。咁呢个第一个 point 我想问啦，第二个问题咧，我就系想问咧，当日阿骆农夫咧，你就话帮佢大咗咧，就要用嘢遮包住佢吓，咁我想知咧，用嗰啲系咩物料嘅嘢嚟包住佢咁样样咧？ 其实都系通常包啦，通常都系用棉网或者一啲膠質嘅，咁但係一定要梳氣嘅網，咁咧係啦，咁我我記得你講過話啲苦瓜點解好似有啲黃咁咧， 係淡黃色， 係因為白苦瓜好需要遮光，令到佢咧保持雪白嘅，唔係佢會有啲有啲綠有啲黃嘅， 係 唔靚嘅。咁點解會有啱啱你話個苦瓜佢嘅手指咁手指咁大咧就開始凋謝，都係啱啱啊冇記錯應該鄧女士嘅電話個問題差唔多，可能就係因為未受到粉啊個苦瓜。系未受到粉咧，你包住佢咧，咁佢就有机会会唔大，系啦。 咁我其实我应该系基于乜嘢情况底下，即系决定佢可以系包裹住呢个瓜咁 样咧？嗱，其实咧，如果你系种嘅环境咧，你发觉冇乜瓜形嘅话，其实真系可以唔使包嘅，系。咁只不过喺农地上边冇农夫系做到，基本上唔包，除非系咁喷农药啦， 吓。 咁几时开始包咧？就系啦，咁你就要即系要包对唔好包对花，净系包个瓜。一开始包嘅时候，趁佢大咗啦，你就要成个瓜包。